在民族最大的喜庆节日光明星节之际，各地人民军官兵、各阶层劳动者和青少年学生瞻仰当地的伟大领袖金正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铜像，献花致敬。在万寿台的伟大领袖金正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铜像前摆放着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送的花篮。党、武装力量、政权机关、社会团体、各省、中央机关、朝鲜人民军和朝鲜人民义务军部队、平壤市各级机关、企业、工厂和学校以各自的名义向两位伟大领袖铜像敬献了花篮、花束和花朵。还有反帝民族民主战线平壤支部以自己的名义敬献了花篮。参加者向两位伟大领袖铜像鞠躬致敬。人民军部队、机关和企业以各自的名义向金日成综合大学、金日成军事综合大学、人民武装力量省、人民保安省和万寿台创作社等首都各处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铜像敬献了花篮。各地人民军官兵、劳动者和青少年学生也向当地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铜像和太阳像献花致敬。